大匪看天下，今日应该今日出埋街啦，今朝早好早啊，叫咗我哋阿台长神咁早翻嚟，因为佢听日放假，星期六，咁啊今日要录晒啲节目，咁多谢大家支持先啦，因为其实做节目困难啦，不嬲都咁讲，咁开始咧好多节目咧齐翻啦，譬如好似我哋有啲打机嘅节目啦，吓咁啊成年人即系年纪大嘅人最中意打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啊糖果乜乜乜啦，唉，咁咧就因为我唔系好中意打机噶，咁啊开始咧就有四十段片，咁啊又睇住人哋点样打过关啦。咁另外历史节目咧就应该今日都出埋噶啦。咁啊另外功夫啦，咁下个礼拜仲有其他新节目嘅，咁诶睇下佢哋定咗咩方案啦。咁另外啲女性节目嘅，咁咧就。变咗大匪案天下，做少啲噶啦，再做少啲，因为咧早轮唔够节目，咁我哋都要维订阅维 view 数。虽然我成日都话 view 唔值钱，我哋又唔会买订阅，又唔会买 view 嘅，因为咧其实都多人嬲，喂，屌咩多几多，咁我哋又唔做呢啲嘢，咁我哋系正正常常咁嚟发展个网台啦。咁有好多人问咧，问一阵间咧会。其实呢十几日呢有好多网友问好多嘢。咁有啲人就话系咪咁多人问你呀、啊、咁我唔敢讲呀，不过真系好似要答一啲啦，答一啲呢以前我习惯都答网友嘅，咁做节目先啦。咁另外今日可能会做得节数多啲嘅，因为好耐冇做啦。咁有啲呢可能啲议题都明日黄花，但系我又唔介意。因为呢我就想讲我自己睇到嘅嘢，有啲嘢直头唔想讲，唔想做，但系都觉得噏几句啦，系咪啊？三一一选举，我唔喺香港，去台中，去台中咁我上集讲过，有啲人对泛民或者激进派或者自决派心死，唔投，有啲就本土派公，即系包括黄毓民啊，或者好似仇思达啊、Billy Ma 呢啲就公开话投对家啊、肥亨呢啲啊，屌你咪投反，点解唔投得民建联啊？咁有啲话而家紧张生死时刻啊，点样啊？我哋唔集中精力团结一致走去投而家呢啲被 DQ 议员啊，点样点样。喺呢个时候讲呢啲冇意义嘅。上次我做节目我都讲建制派一定不能投。但係如果你泛民嘅人系咁不堪嘅，你点解一定要我投你呢？民主就系可以有投同唔投，同埋投白票。嘅自由。建制不能投。啊，公权力在佢哋手，已经青黄清霸。好多人心死咗，即係我好淡啦，因为以前我会出去帮手选举啊，帮手成啊，咁但係睇到而家都唔系嗰回事啦，咁我又唔系意见领袖。我做节目系讲我自己嘅嘢嘅啫，讲我自己相信嘅嘢。咁小网台啦，又唔系话有咩真系影响力，时事节目都做得少㗎。因为呢最近日日都睇几份报纸，今朝早都七点钟睇报纸睇到九点几做呢个节目。有啲人再讲讲啦，有啲人会话睇报纸识做节目咩？睇报纸唔识做节目㗎，但係起码个人可以睇到多方面嘅资讯，唔系喺网上搵，或者佢好似 Facebook 咁弹出嚟，跟住根据 Facebook 你嘅喜好，你嘅 YouTube 你嘅喜好， Google 根据嘅你喜好，所谓大数据不停俾一啲你想睇嘅嘢，你唔想睇嘅嘢你睇唔到。所以呢我喺 Facebook 就纯睇嘢，亦都无名无姓，睇到啱即係呢系咪我都俾个 like 嘅，而家都冇俾 like 啦，因为点解呢冇所谓。係啊，好似呢次咁 ,311, 姚松炎输咗，啊，互相推责，先拱咗落冯检基度。做任何嘢，你问咗自己先，即系好似我哋，我成日都有句说话，你做任何嘢，你问咗自己先啦。感情又好，做生意好，做待人处世，你问一问自己先。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啱嘅，咁你咪做咯。因为你啊嘛，即系我要做嘅系咪我自己咯？如果你觉得唔啱嘅，咪唔好做咯。其实就系咁样，极速射闸落咗喺冯检基度，跟住冯检基出嚟澄清，跟住朱海迪、姚松炎又话输两千几票啊，输就系输，输一票都系输咗噶啦，系咪啊？事后孔明啊，赛后检讨都系假嘅，因为我都系成日讲，你做任何嘢，你有冇摆人，即系你个选民喺眼里边。网上是虚拟的，有几多后生仔真是出来投，到最后尾都是那些老兵不死，但是那些人对上网 Facebook 或者其他那些，他们是没那么敏感的，即是我好像我这样，我就已经是一个没那么敏感的人了。那输了很重大意义吗？不讲得，因为分组点票不嬲都唔存在，分组点票就系想办法唔好俾一啲恶法，唔好俾立法会一言堂。但系呢六个议员被 DQ 嗰日，立法会已经系沦陷咗噶啦，再选入去唔选入去都冇乜意义嘅，就系俾你姚松炎入闸，你哋好惊。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已经整个建制派赢晒了。在这个港共政权林郑月娥的领导底下是赢晒了。你们做得什么？议事规则已经修改了。再来的又是上去掟下嘢，各样嘢没用。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不团结。朱海迪之前做节目讲过，明星个票王之后咧，佢冇将人放喺心里边、眼里边、耳里边。姚松炎又话点样高质，包括李碧华在内讲，即系名作家啦。啊，点样大气啊？唔好讲呢啲。难得一个议员啊，乜，唔好讲呢啲。啊，肯承担责任，有咩责任承担？打嘴炮啫嘛，两个都系打紧嘴炮啊，系咪啊？输就系只系谂下自己点解输，唔系人哋话俾你听，你要谂下。相对以前，由头到尾你一阵又话空降啊，又话做实事啊，啊，嘥气啦。问自己最好噶啦，做任何嘢你问一问自己，你系嗰啲人。就做返嗰啲事，肥 Ben 讲呢句就係最好嘅，你係咩人咪走咩路囉。即係好似我咁，我做走私呀、啊、做上货呀、啊、曾经啦、啊、卖翻版卖咸碟，我唔怕公开讲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係咁嘅人，呢个係我生活历史一部分，所以我唔怕讲。我又唔会鬼鬼祟祟咁讲，我又唔介意出唔出样呀、啊、或者因为做乜嘢呀先做。即系凭我自己嘅喜好嚟做咯，咁你有啲人喺网上攻击我啊，我都话啦，你唔使理噶啦，好似嗰个刘小穗咁，日日喺度咧一段嘢系咁喺度贴，话我老千啊，人血馒头啊，乜，其实你又唔识我，你只不过我讲乜嘢，你听乜嘢，然后你演绎咗，用你嘅意思嚟演绎咗。嚟闹我冇所谓，但系你乜水啊？喺个网上话我而家查紧你，唔好玩啦！即系咧自我膨胀太高啦，即系啲人自我膨胀太高，其实即系等于朱海迪同姚松炎一样，泛民都系自我膨胀太高。好似我讲欧乐轩会赢，因为有周庭，唔系因为有欧乐轩，欧乐轩。而家被王国兴话告上法庭， 话佢唔符合基本法，乜乜乜乜，要 DQ 佢点样点样，讲呢啲冇用，因为你做呢啲嘢做唔做到我唔知道，因为选举主任放咗佢入去，选举主任放得佢入去嘅话，即系已经承认咗佢系冇问题。咁你再申请有几多咧？跟住欧乐轩好似惊死冇议员做咁。左闪右避出嚟，唔知又讲乜嘢？我烧嗰个系基本法道具，唔好学黄毓民。虽然咧，你同黄毓民咧就喺佢啊十周年买 video 咧影咗张相，但系咧做人唔可以系咁，系咁咪咁咯。唔做议员又如何？真系被 DQ 再选都系点？又点咧？唔好为咗个立法局议席去做一啲你自己都睇唔起嘅嘢。唔好将周庭包括黄之锋啦，佢哋压落你度。虽然我有阵时咧，我做节目好少讲白票党啊，好成，即系嗰件事啱未啱，错未错咯，系咪啊？冇必要系咁样。所谓嘅大戏，或者即系而家大陆叫大戏啦吓，我哋香港人已经跟咗大陆噶啦。你睇报纸都话大戏，哎呀，姚松炎好大戏，大你老尾咩？每一个人都系咁。方国山赢由32000几到34000几，加加到60000几票。有啲人话佢做实事，当然。范国威赢同输基本上都关方国，即系范国威事，范国威都翻关呢个方国山事。但是方国山他做实事都好啦，这个女人企得咁硬，屡败屡战，又话唔选，但是都到最后尾出嚟再选。下届他一定赢，因为他真系票后嚟㗎啦。喺呢啲咁嘅泥浆摔角里面独立第三方有60000几票。但是呢60000几票你哋所有嘅人都讲做实事啊，方国山点样点样，唔系。最主要是因为有些对泛民心死了，他们不想，即是所谓浅黄浅蓝，不想民建联和这个工联会支持的人赢建制派，那么将的选票亦都不想投给范国威，转移了来方国山，所以方国山可以暴升一倍的票。其实嗰2-3万票系咁嚟嘅，冇可能话由上次到而家短短两年唔够，砰砰声啲票会多一倍嘅。方国山亦都冇咩做过出色嘅嘢，虽然佢一个做实事嘅嘢，但系喺好多选民里边眼中，不如投俾方国山啦。点解啊？因为佢冇咁建制啦，佢系一个所谓的中间大多数。我哋研究选举可以好多角度嘅，但係呢我人比较直接啲。唔投建制未投方国山，因为上次我做节目我讲，佢话你可以唔可以投建制，投咩人都冇所谓。即係俾我都会投方国山嘅，我喺度。因为泛民系不堪。一输咗选之前，范国威做过啲乜嘢？唔参加初选啊，乜乜乜，到最后尾又嚟啦，参加初选，好似舍我其谁咁，赢咗又话啲觉得个战友唔喺度，姚松炎未同你做个同事啦，你讲呢啲做乜啫？咩战友啫？即系假惺惺得滞咯。在我立场，方国山的爆声就是支持泛民的某部分人心死，或者本土派将他们的票转移了下去。不用看数据的。你在这里勾噏，你有没有数据拿出来啊？其实不需要，因为就是件事就是这样发生。 方国山企边边边边咪赢咯，但系你错，因为有两三万票唔系你方国山嘅，再出嚟选你赢紧，因为比例代表制，但系嗰两三万票唔系你方国山嘅，系对泛民嘅失望同埋本土派有啲票转移咗落你度，冇投向对家，因为冇可能投对家嘅。咁就变咗因利成变，冷手执个热砖堆。但係你睇下方国山嘅谦卑，佢一选完第一时间一个人去大围呀，去将军澳呀，四周围一个人企喺度借票。你泛民嗰啲未瞓醒，人哋已经做緊。赢输都好啦，从来都系咁。值得钦佩，我甚至有啲网友话，如果下次方国山出嚟选呢，大肥不如我哋组团组人去支持方国山，帮方国山拉票，因为佢唔够义工。我有咁，即係有网友咁同我讲。咁我话到时先讲啦。啊，政治嘅嘢一分钟都嫌长。呢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返嚟。